3，比起昨日是跌了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一听到他把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来，变了呢他好像可能感觉到我是把声扁扁地啦，那他就在那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運動精英化、城市化同埋普及化啦，政府要掉好多錢先至做得到。有啲人會覺得精英化都好似要有牌啊，先至可以攞到資源。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 精英化一定係用成績嚟衡量嘅，就等於一個人讀書，佢考到咩成績入唔入到大學一樣嘅啫，一定有個門檻嘅。你達唔到呢個水平，我培訓你都冇用。叫我去跳水，我跳唔掂嘅。我有興趣啊，咁你去公眾泳池跳咯。 星期六朝早8-9，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黄桂林，我最希望点的是刘德华的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想起在奥运比赛场上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每个运动员都创造最佳成绩，祝愿香港运动员表现出色。 Everyone is number one。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咧就講一比較沉重嘅題目啊，就係悼念呢個資深嘅樂評人周凡夫。咁啊，我哋請嚟咗兩位嘉賓，一位係藝術行政管理嘅資深藝術行政管理嘅鄭新文教授，另一位係音樂史嘅研究學者周光忠博士。咁啊，周博士，我睇過你好多寫悼念啊周凡夫嘅文章。或者你簡單介紹一下周凡夫的生平啊、為人啊，同埋佢點解會突然啊離世，好多人都愕然。其實有啲咩嘢因緣會出現呢啲咁嘅事咧？ 係啊，我哋大家都非常之愕然。我仲記得7月7日晚那個消息嚟到我手機，我係難以置信，眼淚就咁飆出嚟，因為係。因為周凡夫佢一路咧都會喺 Facebook 啊講下佢行山啊，食啲美牛佳酒啊咁樣，係好開心嘅一個人，就講下佢啲音樂會嘅，因為佢做呢啲嘢都做咗幾廿年都係咁嘅啦。咁突然之間個消息嚟到咧，係一下子係接受唔到。咁簡單嚟講咧，周凡夫佢原名係周卓豪啦，就喺澳門出生嘅，咁就中學畢業之後咧，就嚟香港，咁就從事紡織業嘅工作，咁就嗰個話係做主職啦，就是、主業啦。其實佢係真正嘅投放就喺藝術評論啊、音樂評論嗰度嘅。咁兩樣嘢係同步進行嘅。 咁就咁佢最重要嘅貢獻當然係為香港幾十年嘅音樂嘅文化啦發展啦，就將佢記錄在案。佢唔係以一個旁觀者嘅落，而係以一個親歷其境、親身入到音樂廳見到音樂家咁樣嘅方法咧，係用文字去將佢記錄在案。所以佢幾廿年咧係記錄低起碼1000万字至少嘅音樂記錄。咁呢啲記錄咧，對於我哋去研究香港音樂文化歷史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冇咗呢一批嘅資料咧，我哋係冇可能會了解到香港係點樣發展過嚟嘅。咁呢個就係簡單去，而且咧，周凡夫佢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坐喺台下聽跟住寫文字，佢係有份參與添嘅有時。咁例如佢係曾經係一間叫做雨果唱片嗰度啦，係擔任呢個唱片嘅製作策劃。咁亦都係好珍貴地咧，係將大名如傅聰嘅音樂咧係錄做唱片，成為一啲好珍貴嘅音樂嘅記錄。一陣間我哋11点新聞之前就會播一段佢有份提攜出嚟嘅一位音樂家，咁啊錄咗喺嗰段音樂咧，我哋會同大家分享。 咁啊嗱，依個鄭新文教授咧，其實頭先我講漏咗一樣嘢，佢其實係應該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咪19做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台长， 是啊是啊， 1994年1994年， 我是1994年到1997年第四台、其实我都认识周生呢都40多年， 是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毕咗业，在中文大学毕咗业出来第一份工作呢就在音乐事务处就做音樂的推廣工作咁樣，咁開始就同周生就有接觸好多嘢要揾佢幫忙宣傳等等，亦都請佢參加我哋啲活動嚟做評論等等咁之後我就去咗82年咧，就去咗香港管弦樂團。喺管弦樂團咧，最初就係做籌款嘅，但係跟住咧就做埋呢個推廣嘅工作市場推廣嘅工作。所以同阿周生嗰個合作就好密切啦，因為我哋有咁多嘅活動都需要阿周生同我哋去推廣，亦都周生係寫好多好多關於香港管弦樂團嘅評論咁佢好發表咗好多意見，咁我哋當然都需要去回應等等咁甚至我記得咧，到喺1986年嗰陣時咧，香港管弦樂團係第一次去內地演出。當年咧就去咗上海啦、杭州啦，同埋北京演出。周生咧亦都有好詳細嘅報導，同埋應該咧佢亦都跟住我哋去參與係北京嗰部分。之後後來我亦都喺香港藝術節工作過亦都喺好似你話第四台啦。咁後來就喺香港藝術發展局一路到2001年，即係我從事藝術管理嘅前線工作成20多年啦，同阿周生嗰個合作都係好多咁樣，咁所以今次真係覺得非常之突然因為周生對我嚟講係，我覺得係一方面係一個好親密嘅合作者，一個戰友咁嘅身份，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係我嘅前輩。因為我記得我讀中學嗰陣時咧，就已經係睇到佢星島，係啦，喺《星島晚報》佢通常一寫嘅評論咧，都係好長評論。咁我嗰陣時，哇，好犀利喎！可以寫到咁嘅評論所以一路即係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前輩。 其實鄭教授，你當年喺香港電台第四台做台長咧。我記得嗰個年代80、90年代，其實香港電台其實有兩大嘅樂評人，一個是周凡夫，另一個就是黎健。兩個人都先後離世。黎健咧就應該是2007年離世嘅。但係佢死嘅時候74歲，而家周凡夫離世咧就71歲。其實大家咁年紀，但係佢哋相差咗成應該幾多？相差成17年啊！即係黎健大過周凡夫，但係兩個人咧。其實就哼哈二將，即係拍住上。所以當年黎健先生離世嗰陣咧，我記得周凡夫就寫嗰篇悼念黎健嘅文章，叫做咩？叫做喺登喺個港台嘅美樂集，叫做《雁行節翼之痛》。即係兩個人就係 好似雁飛咁樣一齊咁樣兩條線咁去，所以而家問題有個折翼，所以佢就喺度悼念阿黎山。咁其實兩個人咧，其實都各有千秋嘅，有唔同嘅。咁但係周凡夫咧，我就有樣嘢，我就想同阿周博士商量一下，討論一下，即係點樣佢個樂評因為我發覺到咧，頭先你講佢係其實就讀係紡織工程。咁啊，應該講咧，佢你頭先阿周博士講咧，佢同步並進咧。其實我哋個理解咧，其實佢嘅睇法咧就叫做紡織工程係佢嘅職業，寫藝術評論咧就係佢嘅事業。嗰個係揾食嘅職業同事業之分。其實佢嘅心力其實一定係投喺事業，就唔係投喺職業。但係職業我話知你知，問題喺香港嚟講，寫評論各方面咧，其實都係。收入有限嘅啫，但你變咗，但變咗兩樣嘢可以平同時平衡被對。咁但係我心諗咧，就係問題就話，但係點解佢叫周凡夫？點解佢個名從周卓豪改咗個筆名叫周凡夫？凡夫嘅名好正喎，好似我睇過一篇訪問講佢點解唔要叫周卓豪，叫周凡夫，係咪好似同個同一啲意外有關？好似我記憶中唔知訪問過邊個啊？咁然後佢就話：哎呀！過了一件大事之後咧，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凡夫，即係用凡夫，即係佛家所講嘅凡夫，用凡夫嘅名字其實咧仲開心，仲 happy 啊！卓豪就好似要威咁樣啊，所以凡夫其實個境界高過卓豪嘅，係嘛？ 其實咧，周凡夫佢當然係筆名啦，其實佢唔止一個筆名嘅，佢好多個筆名嘅。咁有時見到文章嘅風格啊，或者標題起咧，一睇就知道一定係周凡夫嚟噶啦。佢有路邊客咧，叫做嚇路邊客，即係好似路邊客咁樣。有個叫謝周咧，佢太太姓謝啊嘛。有個亦都叫不係周啦，其實全部都係周凡夫嚟嘅。 因為我頭先想講睇個問題啊，問阿周博士呢就話其實佢寫樂評同佢讀紡織工程有乜關？有冇關係？因為嗱，紡織工程呢啲嘢咧，屬於即係理性嘅嘢嘅工程學啊嘛，即係好 rational 嘅，好理性嘅。咁你要發覺到咧，其實喺我哋現實世界咧，好多人咧，好多科學家都係好中意音樂嘅。即係我睇到呢個關聯咧，譬如愛因斯坦就係啦，愛因斯坦係小提琴家咧，甚至比愛因斯坦之前同期嗰個叫做。普朗克即係量子力学之父啊，佢係鋼琴專家嚟喎，咁啊甚至波爾應該係量子力学家都係鋼琴家，即係所有科學家咧，其實佢啲都喜歡，特別係古典音樂。咁我發覺到咧，嗱，阿周凡夫佢寫嘅樂評咧，其實有冇特色嘅咧？周生博士 非常之有特色， 咩特色咧？ 佢嘅特色咧就係佢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講同一個演出， 係 咁佢多角度咧，以至到佢有咁多筆名就咁解啦。可能佢用周凡夫再講呢個角度演出個水平啊、技巧啊點樣？咁用譬如用爐邊客呢個字咧，就講啲花水式嘅嘢咯。譬如後台背後個音樂家點樣啊？有啲咩嘅特別嘅個人之處啊？佢又會講下嗰啲嘢。一個最好嘅例子係1979年中央樂團有個小組喺北京嚟咗香港。咁佢用周凡夫嘅名義咧，就寫咗一篇報導中央樂團嚟香港嘅花絮。咁呢個咧就好正規嘅，講佢哋嚟啊演出啲乜嘢咁樣。咁跟住咧就有一篇叫爐邊客，佢就講佢哋咧原來佢入住咗窩打老道山嘅 YMCA。佢哋咧就中意聽鄧麗君嘅歌，跟住咧中意睇007詹士邦嘅電影。嗱呢啲咁嘅報導咧係好少有人會跟進嘅，但周凡夫就用佢唔同嘅角度筆名咧，就係、是、佢當時做編輯嘅《音樂生活》呢本嘅《雙周刊》裏邊咧，報導詳細。嗱呢啲咧，當時佢咁寫，就大家咁睇啦，5毫子一份。但係幾廿年之後咧，就成為史料咯。我哋冇呢啲歷史嘅材料啦，係唔知道當時文革79年結束冇耐，第一次呢班中央樂團樂師嚟香港演出背後咁多嘅花絮嘅嘢，嗱呢個就係周凡夫寫嘅特色啦。佢唔會淨係俾一個方面你睇嘅，佢俾好多個方面你睇。你睇完之後咧，成個 picture 咧，成個情況都會好清楚。 嗱，你講呢個多角度咧，又令我諗起一樣嘢咧， 所謂多角度的意思呢，其實他想報道一件事件，他寫一個評論的時候，他是力求一個效果叫做平衡，即是這個筆名寫這件事，那個筆名其實是令到你不會只是向一個角度去看一件事，而是一個平衡。那我們講科學的特色呢，其中一樣我們那個心理學上那個叫意識流啊，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它意識流呢，本來呢它就那種意識的流動就是趨向於尋求穩定，尋求平衡。所以你見那些科學家都多數喜歡聽這個巴克的音樂、海頓的音樂、這個是莫扎特的音樂，這些全部都有平衡和諧的美。所以周凡夫呢，我覺得他呢就都是力求平衡。你可以愛因斯坦，他最喜歡拉小提琴搞相對論之外，他還有一個特色的，他最喜歡是踩單車、踩單車就是平衡的一個體育活動，你踩單車的時候兩邊平衡，所以 他變成令到他的樂評、有這個平衡多角度這個這樣的特色出來。我就看到 他的作品呢，就很令我詫異的呢，就是他不只是寫古典音樂樂評的、譬如去年七月《明報月刊》有一個流行香港流行音樂的專題，咁就佢寫咗一篇洋洋灑灑，起碼五六千字嘅，係講香港流行音樂，非常之到位嘅。 係， 我好詬異，呢個係周凡夫嘅另一面。 係啊， 今日就係寫古典音樂。 我都以為佢講古典音樂。 係啦，佢寫流行音樂，成篇六七千字，一個古典音樂嘅名字都冇嘅，反而咧佢非常之地道，講中西流行音樂各方面嘅流派啊，嚟香港啊，點樣影響香港啊，非常之到位。 仲有另一個特色啊，周博士，我又同你分享，就話我見你文章提到咧，你話周凡夫咧嘅記憶力非常之好。嗱，記憶力好咧，其實同音樂細胞都好大嘅關聯啦。我就舉例，我就發覺阿周博士嘅記憶力都非常之好。嗱，你係搞音樂噶嘛？我見到你發好多嘢，你都記得好清晰喎。都同一般我嘅嘉賓啊，有啲真係記憶模糊，或者年紀大咗咧就變咗失憶嘅喎。即係你嘅記憶力都係一流啊！我鄭新文我第一次，鄭新文嗌我第一次見啫。我諗佢相信佢嘅記憶力都唔錯嘅，應該係嘛？阿周博士可以變咗，因為你記憶力好咧，其實係有代表咗你嘅音樂細胞都豐富。依個係我一個假設。 呢、這個如果我跟翻阿周兄有一次接受訪問咧，周恆夫兄接受訪問嗰陣時講咧，佢音樂咧，因為佢你要欣賞音樂就係、是。那些音就過了就沒有，所以那個時間感是很重要的一樣東西。有一樣剛才講開，我想補充呢，就是其實我覺得呢周凡夫先生呢，他近時跟我們提就是說做紡織業的管理那方面的工作。根據他自己寫出來，他受訪的時候講，他是做很多生產管理，所以他的規劃、等等那些是非常之慎密。這個呢，我自己覺得也是他的評論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說他是看得很仔細，很細的東西都會被他看到，而且他會看到背後的現象。我自己個人覺得他的評論很少人是達到那個深度或者高度，就是看到背後為什麼是會是這樣的。他不是政治，是平台上的東西，也都平台下面、後面、側面。其實他有本書、都是將他的自己不同的藝評、樂評呢，是將他用歸納了，用不同的方面去代表。所以他其實我覺得你剛才講得很好，就是說即他是很全面地看整件事的。 但是他奇怪說周博士他好像是冇受過任何一個音樂嘅專業訓練喎。 佢自己話冇，但係咧就佢喺澳門讀中學嘅時候咧，就參與好多音樂創作嗰啲嘢嘅。咁就佢自稱咧十六歲之前咧，佢係醉心於畫畫嘅。 係 音樂咧係十六歲之後咧就醉心於音樂啦。而且咧佢曾經寫過咧話，佢嘅音樂學校就係香港大會堂嘅圖書館，嗰度就係佢接受正式音樂訓練嘅地方。 嗱，我哋跟住要播首歌咧，就叫做《奇異恩典》啊，就係、是、阿周博士揀啦。但你話依首歌同阿周凡夫有個故仔喎，或者講咗我哋先播。 係啊，首先呢個係周太點播嘅， 係 佢話呢首咧就係、是因為佢哋都係基督徒家庭， Amazing Grace 咧都係好多人好喜歡聽嘅一首奇妙恩典。咁但係呢個版本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係小提琴梁建峰同埋鋼琴家羅乃新咧係周凡夫多年嘅親密戰友啦，所謂，而且錄音係雨果公司，亦都係頭先我講嘅周凡夫工作過嘅地方。 所以大家唔介聽眾，大家要小心欣賞一下呢個係好特別嘅一首歌，就叫做周太點嘅《奇異恩典》。 重师生权益和福祉为己任，将师生安全放在第一位。教协亦一直关心国家民族发展，反对港独，今后在推动会务的时候会进一步贯彻这些基本立场。教协对于教育局停止处理他们转介的投诉表示非常失望，但仍然会继续跟进会员的求助个案，解答权益事宜查询，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希望教育局尽快恢复处理教协作为工会的转介个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881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6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0，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7，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36美元，卖出1,810.92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远离本港，市民听朝外出之前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为每小时49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月1日就开始拿第一笔的电子消费券，见到整个情况畅不畅顺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我们都留意到呢，是在初头有某些的营办商那个平台有少少挤塞，但是其实很快都改善了个问题，大致的情况都畅顺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哇，今日好热喎，瑞文，你睇我着晒背心咁，都成身汗啊！ 唔系啊，世杰，我落街嗰时清风送爽噃，你睇我仲着住件风褛添，莫非我哋两个身处喺平行时空？ 呢个问题我要请教今个星期天文台团队解释俾我哋听，乜嘢叫做微气候？ 而我就请嚟一个现代木匠，教大家点样将木头废物利用。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我同你哋讲，你哋要经历从未经历过嘅严格训练。我之所以咁做，系因为佢哋要用最快速度建立一支全面而且士兵能力极强嘅战阵列。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1年的夏天， 莘莘学子度过新冠肺炎之下的第二个暑假，因应无法正常外游，业界推出网上游学团，可谓聊胜于无。疫情之下，日本学生的修学旅行亦换上新的形式。修学旅行是日本130几年来的教学传统。明治119年，东京师范学校的学生到邻近的千叶县旅游，被认为是修学旅行的初始。修学旅行一般集中在每年的10月份去到第二年的3月份，路程要够远，小学生会到一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而中学生呢就再去远一些，而且住宿3晚左右。通常日本西部的学校会以东部为目的地，那东部学校呢就会去到西部了。顾名思义，宗旨是学习而不是观光。很多学生会一早开始储蓄，满心期许准备自己的旅费。在全国来讲，京都是大热的选择，参观古老的清水寺、金阁寺等等，可以学习日本的历史。跟随老师或者学校职员到步之后，学生分为四至六人一组。早在未有无线电话的年代，他们要拿着地图和旅游指南，全组人自己商量行程和交通路线。到了90年代，亦都渐渐兴起飞到海外的远程旅行，同我们的游学团差不多。这两年由于疫情，本地或者海外行程通通打消，从事修学旅行的业界今年推出择急便的服务，例如组织茶道或者陶瓷导师去到学校讲解，带领学生制作。又例如中部富山县的一间学校，每年3月例必去到冲绳修学旅行，今年就改为邀请冲绳出身的乐队去到学校表演冲绳传统的民谣，等学生感受南国的风情。确实疫情之下要以安全为先，只可惜那份同同学仔为行程争论，临瞓之前玩枕头大战的珍贵经历，就点都无法弥补了。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话题是悼念一个资深的乐评人周凡夫。直播室有资深的艺术行政管理人郑新文教授，有周光津博士和小弟岑日飞。刚才我们讲起周凡夫，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周凡夫就是当时在黄金海外的餐厅，他就说他在附近住的，咁啊，應該而家都係喺度，即係最近離世之前都喺嗰度住，咁啊喺嗰度飲。咁啊，佢俾我感覺咧，就佢成日都笑喎，即係好開心咁樣，即係同埋個人咧笑得嚟咧，又唔係話咁即係常為笑事，因為佢講話之中咧，你睇到佢咧，又我哋而家成日講嗰樣嘢就叫做好有 critical thinking， 即係佢睇嘢啊，所以寫樂評就好需要一樣嘢，即係話啲嘢咧唔係話人云亦云。要提出佢自己一個冇批判性嘅觀點去睇出嚟，咁啊講佢咧，我就有樣嘢咧，又想問阿周博士咧。我見到你個文章提到，我唔知嘅。我嗰時同佢傾偈都，我從來都唔知佢有依個咁嘅嗜好，就係佢中意集郵。啊，我因為我睇你文章，我嚇，原來佢有個集郵嘅興趣。如果集郵家嚟，如果佢在山咧，我一定請佢嚟電台講一次佢嘅集郵嗰個咁樣嘅。嗰、那個嗜好係點樣培養得嚟，同埋集郵裏邊嘅哲學係嘛？周博士，你睇到佢集郵同佢寫樂評有冇一啲關聯咧？ 一定有嘅。咁佢因為我哋從事音樂嘅咧，都 知道很多作曲家是不同的國家，是的，就所以他的方向，周凡夫的方向感是很好的， 是 國家啊，哪裡打哪裡，他是很清楚的，這個不多不少都跟他集郵有關，因為他每次譬如跟樂團出訪呢，必然去當地買郵票，就拿到回家就將他好好就放在家裡的書架嗰度，咁啊集成一套好齊整、好齊全嘅，咁就呢個習慣咧係維持咗好耐嘅，所以咧佢有一大批嘅好珍貴嘅郵票咧，就都好似佢啲音樂嘅資料一樣咁珍貴，係喺佢屋企嗰度嘅。 因為我睇過一啲講集郵嘅資料，其實集郵係好唔簡單嘅，集郵裏邊涉及到嘅資料涉及到有與無。涉及到生與死，涉及到佛家嘅成住壞空，因為集郵位唔可以話劈低郵票唔理，要經常處理，要即係話你話翻啲嗰啲郵票會變咗，即係慢慢會毀壞啊，或者會變咗老化或者咩諸如此類，要處理嘅，要處理嘅。所以我諗佢集郵本身，但係你見你篇文章講啊，周凡夫集郵啊，就話佢通常就話成日寫一啲樂評之前咧。佢就喺啲擺將啲郵票擺曬喺度，擺來擺去設置，然後佢先攞個靈感喎。 呢個係周太好感謝佢幫我哋分享咗呢個小插曲，因為我真係唔知道阿周兄， 冇人知㗎，如果唔係周太講 嚇。咁原來佢有一大套嘅郵票咧，係整整齊齊嘅，係打理得好，即係整整有條啊。分邊個國家啊，分大細點樣分我唔知啦，但係咧係非常之。整整有條嘅，咁咧就阿周太就喺電話度同我講咧，佢話每次當佢見到周凡夫一個人喺張台嗰度將啲郵票掉來掉去、掉來掉去，咁咧佢就一定唔會打攪佢嘅，因為喺嗰一刻咧，其實周凡夫係諗緊嘢嘅。咁啊，當佢整完呢啲郵票之後咧，好快就會坐低寫一篇好精彩嘅文章出嚟。 依個好有趣，依、這個即係叫集郵與藝術評論。我想就係即係只有周凡夫先體現到依個境界，依個就變咗一個 所以 音樂史上嘅一個奇談嚟嘅。 所以我喺文章嗰度即係打個叉、就是，就係如果我哋睇過莫扎特傳嗰套戲咧， 係 當莫扎特喺度醖釀情，即、就、係、是、思考情緒嘅時候，咪碌個屎碌假波嘅。 係啊 係 啊， 即係嗰個就係佢嘅小習慣去醖釀佢啲情緒啦。咁呢個屎碌假波嚟到周凡夫咧，就係、是、啲郵票。 就是、郵票。因為郵票好特別嘅，郵票係跨境嘅，即係叫做喺個跨冇國界嘅，佢全部，而且佢裏邊有好多日歷史，有好多城，係嘛？我真係唔知佢嗰套郵票，我知道內地2007定2017出過一套外國音樂家嘅一套郵票，一套四個，第一個就十七世紀嘅巴克，然後後屘去到莫扎特有依個海頓有城，我念一套四套，好珍貴變咗係，佢我諗佢一定有，係嘛？即係各國唔同嘅，即係音樂郵票裏邊嘅音樂家，咁可以另外整理出嚟，變咗就好豐富，各方面可以出嚟啊！ 希望有朝一日有個資料 或者我由周凡夫郵票展覽，而家啲應該會有人同佢做嘅，其實 好希望 文化博物館可以諗喎。 係啊， 我諗佢應該佢郵票唔少，係嘛？即係我哋呢個節目都未講過一次，揾次講集郵。即係互相即係話集郵裏邊嘅哲學，集郵裏邊嘅樂趣同埋集郵裏邊嘅境界，係嘛？郵票依個本身就應該好值得嗰個問題，郵票嘅起源係嘛？而家好少人忽略嘅。 其實沙田嗰個文化博物館的確係一個郵票嘅郵票嘅組喺度嘅，係可以入去睇到佢哋一啲嘅收集嘅藏品嘅。 係郵票就好有趣，因為我嘅。先父又是一個喜歡集郵的人，他都很多收藥封的，因為藏在那裡，因為全部就說他每層各方面一個很仔細地做，還有一個集郵本身就代表一個，即是處理，一定要處理問題的，是一個，即是如果說星座呢，喜歡集郵的人可能是處女座，喜歡管理，喜歡性，我不知道周凡夫的星座是什麼，就要問周太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他好像是二月出世的， 二月出世多數是水瓶座，不像， 或者雙魚，就是隨便一個， 雙魚都得，係可以做出嚟嘅問題，可以練啲 水瓶座嘅 水瓶座， 水瓶座， 水瓶座係自由嘅 style， 因為我就是水瓶座， 嗯， 所以好清楚。如果佢係水瓶座，我知道佢變咗係一個有創意同埋有想像力同埋不受拘束嘅一個咁樣嘅性格。 啊，呢個形容得周凡夫好相稱喎， 係嘛？ 呢個就係佢嗰個寫作嘅方法嚟嘅， 自由奔放，不受拘束。就是水瓶座的特色，即是不會聽話的，是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唯命是從的人，以題面命那些唯命是從的人不會這樣做的，他是有很多點子的，喜歡就是自己創造的各方面，我想他就他這個，如果很多人看周凡夫的樂評可以看出這件事，是吧？鄭教授，你跟周凡夫的交往，其實你有什麼值得回懷念 的趨勢，很多方面的，我想其中一樣，其實我相信如果在香港做過一些藝術團體，即是藝術節，或者是香港管弦樂團等等的行政人員，對周先生，我相信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因為周先生寫的文章很多時候，好像剛才我都有提到，他不只是評論那個音樂會或者個活動本身，亦都是後面的策略，甚至你是怎樣去做宣傳，你的節目安排等等，我很深印象，在我那個年代，其實就是應該是40年前我做香港藝術節的年代，周先生都已經有個習慣，他每年香港藝術節完了之後，他都會寫一篇或者最少一篇文章，就是去評論整年的藝術節。我記得我如果沒有記錯，我做完第一年的香港藝術節，1989年藝術節，他寫了三篇，他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寫的。那個其實就等於老師給你的一張成績表，就是裡面就是他對整個藝術節是有什麼意見，他全部都是會在喺嗰度寫出嚟嘅，咁呢個唔係淨係限於藝術節啊，香港管弦樂團佢亦都會每年都係樂季完啦，佢就會寫篇文，甚至咧就係某一位總監做完啦，譬如董麟嘅年代完結，咁佢就會寫一篇董麟嘅文，即係講董麟有啲咩功過，甚至其中佢嘅著作裏邊有一篇稿就係講郭志權先生，因為郭志權先生當年就是香港管弦樂團個委員會的主席，個 board chairman 啊，咁樣咁佢亦都將佢做咗十年的主席，佢覺得郭先生喺佢領導之下，香港管弦樂團係做成點啊？咁即係其實周先生寫啲文咧，我覺得嗰個影響係非常非常之大啊！咁因為好坦白講咧，喺香港如果你做呢啲大嘅團，咁你其實就個個團都係受政府嘅資助， 嗯。 那個團體受政府的資助，所以你做得好不好，當然你可能就會影響到政府給你的撥款，但是很坦白說，我自己都在做過團，你政府，因為政府它是一個委員會來決定，委員會裡面大家決定，都大家會說，但是周先生和你出這張成績表寫你的，其實個影響是很大，非常之大，直到我最近都看到香港藝術節Tisa Ho 現在的何家坤總監，他的分享就說，周先生你每年那篇寫我們那篇文對我們的影響真的很大很大，因為那個就是每年是你的成績表是怎樣，還有每年都是周先生去寫，如果你是說是那個撥款當局，反正撥款那裡可能官員又會變，委員也都可能會變，所以周先生作為一個傳媒，我覺得他在這方面的監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還有他寫很多很多，他這麼多年寫很多關於文化政策的文章，說這個市政局做成怎樣，中央政府對文化藝術是否重視，這些都是真的，我相信他是在香港幾十年裡面唯一一個是這麼關心整個文化發展， 即係佢關注嘅唔係淨止嗰個音樂本身或者個藝術本身，而係話個音樂藝術周邊嘅所有其他嘅附帶嘅政策上啊，依個係文化上啊，全部成個一個全面嘅一個咁樣嘅 的评论， 它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 它可能有一篇是讲下某场音乐会的演出，跟着转个头就将你总结整个艺术节的得失、 啊、 包括很多的数字，譬如门票 90% 啊，或者是怎样，它很多数字呢去分析的，很仔细的、 啊、 所以呢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它做奇人，就这样解 是奇才、 奇合，即不是在大学训练读书到读到出来的，它是自成一家的，冇得訓練出嚟嘅，係只似一家嘅啫，即係周凡夫呢三個字。每次有大型嘅音樂會或者係藝術節等等呢啲完咗咧，佢多數有一篇去分析成個過程嘅。咁嗰篇咧，其實一般嚟講嗰啲顧問公司其實收好多錢嘅，應該嗰啲嘅文章。但係佢咧就係、譬如喺信報啊、半版咧，就去將成個過程咧去仔細分析，係非常之仔細。 如果你將你周博士，如果要你將黎健同周凡夫比較，你點樣比較呢兩？兩個都係兩個一個香港好重要嘅藝評人、樂評人，兩個風格有咩唔同咧？ 黎健先生當然係粵劇嘅專家啦，咁佢係好放好多嘅分析喺粵劇嗰度。咁周凡夫嗰、那個 個視野就更廣， 更廣嘅，佢差唔多係藝評。多過樂評添嘅，佢係各種嘅藝術評論都講。不過講開黎健同周凡夫，好似鄭興你做台長嘅期間，呢兩個孖公仔都有啲趣聞㗎。 合作邀請咗兩位黎健同埋周凡夫先生咧，係一齊做一個叫做理評我論。 係係啊係啦，我都記得 嗱嗰、那個咁呢個應該喺當年嘅四台嚟講都係好難得，因為通常好少一個。即係講嘢嘅節目會係一個鐘頭咁長， 係 係啊，咁佢兩位都好講得，啊咁就即係其實一般嚟講都係一位去評論， 有火花嘅， 有講佢有火花， 啊 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節目， 即係兩個人嗰、那個，即係黎生俾我感覺就更加似學者型係嘛，佢嗰個鑽研各方面都好。 其實很難比較的，即係兩個藝評人咧，其實佢哋兩個係70年代、80年代期間喺《新晚報》各自有專欄嘅。咁佢哋嗰啲專欄咧，差唔多係我哋啊必睇嘅啦。咁佢哋兩個嘅焦點都唔同嘅，所以睇齊兩個咧就好滿足嘅嚇。咁就好難比較兩位，因為黎健先生佢。主要是粵劇方面咧，係專攻得好專嘅嚇。咁啊，周凡夫咧就各方面都有嘅，好好睇嘅啲資料係。 咁我哋跟住要嚟播一首歌咧，就叫做《梁山伯與祝英台》嘅鋼琴協奏曲。咁啊，依首協奏曲咧，呢個樂曲咧，亦都有個古仔嘅，古仔或者要鄭教授講講。 好啊，我想我可能要講得簡短啲，因為我驚時間關係。如果講唔曬，一間聽完之後 再講， 可以再 講少少。 因為呢個特別之點咧，就係嗰個演奏者許飛平先生係阿周生好欣賞嘅一位鋼琴家。事實上呢個係一個佢係一個好好嘅鋼琴家。佢啲演繹非常之細緻啊，等等。咁而呢個佢當年呢個梁祝本係俾小提琴嘅，呢個係一個鋼琴即係改編咗俾個版本嘅。咁當時咧就係許飛平先生第一次嚟香港咧，就係同香港管弦樂團咧就喺紅磡體育館嗰度演出。換句話講就係做咗四場咧，有成40,000+人睇咗嗰個演出嘅。咁當然啦，許生咧其實就同管弦樂團仲有其他嘅演出，或者呢個一間先再。 好啦，我哋聽完歌之後，再繼續請阿鄭教授講下呢首鋼琴協奏曲嘅後邊嘅故仔。咁啊，而家請大家欣賞一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而家嘅预测路径，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会逐渐远离本港。市民听朝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同热带低气压相关嘅雨带会喺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嚟骤雨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政府宣布因应澳门最新疫情发展，将澳门纳入回港易计划下的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星期三起生效。政府说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澳门的人士将不能够透过回港易计划回港，有关人士抵港后必须要进行家居强制检疫14日。检疫期间必须在抵港第三日、第七日和第十二日，以及完成检疫后的抵港第十六日和第十九日接受强制检测。因应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而调整强制检疫期至七日的安排亦都不适用。澳门今日公布有一宗输入个案和三宗输入相关个案，并宣布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澳门当局表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一家四口是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确诊者居住的大厦和旁边两栋大厦，以及女户主工作的地铺所在大厦和相连街铺被列为防控区，区内人士健康码都转为红色，区内人士只可以进入不可以离开，当局会供应物资，实行全封闭式管理，直至另行通知。另外，在確診者住所鄰近的其餘五棟大廈就列為黃色健康碼管制區，區內人士要在24小時內進行首輪的核酸檢測，有結果之後再安排下一步的措施，但最少要接受14日的密切健康監察和自我健康管理。至於同確診女兒同團的30名密切接觸者，仍然在澳門的19個團員已經完成核酸檢測，當中一個人有症狀已經送特別急診觀察，其他都在等待檢測結果。拒絕回國的白俄羅斯奧運短跑運動員齊馬魯斯卡亞說，他的行動並非政治抗議，強調他愛國沒有背叛國家，事件是涉及白俄官員犯的錯誤，對於白俄當局以情緒狀態不宜作賽為由將他排除在國家隊之外。齊馬魯斯卡亞說，他並沒有任何心理健康問題，亦都希望在安全的情況下返回白俄，但可能会是五年或十年后。齐马鲁斯卡亚声称，在投诉国家队教练未得他同意下，安排他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国际奥委会已经展开调查，并要求白俄奥委会提交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56点，上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3点，上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05，加元1.256，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7美元，卖出1810.34美元。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十一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而家预测路径，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远离本港，市民听朝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同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49公里。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康 Sir 一直对加朗都好有信心。 加朗我非常之睇好嘅，同埋系对佢嘅评价都好高嘅。我就形容佢系技术全面，进攻、防守、抢攻每一个环节佢都系做得好嘅。呢几年嚟嘅时候，加朗系比较其实你睇佢文文静静啦，平时，但系其实佢打起比赛嚟都几火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突然觉得条腰好痛，小便仲好唔畅顺添，唔通系有男人最痛嘅肾石？系咪饮多啲水就会自己冇事呢？其实男同女都有肾石嘅风险噶。医生与你会邀请专家带你认识肾石嘅检查、手术同埋有咩生活细节要留意。想知多啲就记得要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李锦峰不是第一个用非母语的日文写小说而获得芥川奖的作家。在2008年出生于哈尔滨到日本留学，并且已经归化日籍的洋日。他凭小说《浸着时光的早晨》获得当年的芥川奖。个故仔系讲1980年代一个青年喺中国20年转型期当中嘅经历，但系呢本书冇翻译成中文出版，洋日亦都未见有其他著作继续面世。 用日文写作嘅台湾人之前仲有作家东山张良，以小说《流》获得直木赏。佢原名黄振瑞，家族移居日本，自幼在日本长大，并且改了日本名以及继续发表作品。李琴峰至今未入籍日本，他在1989年生于台湾，15岁开始自习日文，并且创作中文小说。他大学的时候双主修日文系以及中文系，2013年就读早稻田大学日语科硕士课程，毕业之后做了三年上班族，现在是专业作家。为什么会想学日语呢？他说其实没什么契机。15岁的某一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个念头，不如来学日语吧。从此开启了日语学习之路。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某种无端端的念头，但是学了之后就为日文之美所迷惑，从此欲罢不能。日语之美在哪里呢？他说首先是文字，日文字夹杂汉字和假名，密度不均，看来好像某种斑点花纹，这个就是一种美感，仿佛是汉字的花瓣点缀在平假名的树梢之上，风一吹过，英帆纷纷飘落。接着是音韵，日语的音节基本上是子音和母音的组合，极富节奏和韵律感，令人不由得想出声朗诵。 问李琴峰为什么能够将日语学得这么好，他说因为我爱上日语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啦，仲有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題目係悼念資深嘅樂評人周凡夫。直播室度有周光中博士、有鄭新文教授同埋主持岑日飛。咁頭先我哋播出嗰段梁山伯與祝英台嘅鋼琴協奏曲咧，就係鄭新文教授講開個故仔未講完嘅，因為依個故仔同阿周凡夫有關嘅。阿鄭教授請繼續。 好啊，好啊。其實頭先嗰個演出嘅鋼琴家咧，就係許飛平先生，咁係一位周生非常之欣賞嘅鋼琴家。不過好可惜咧，呢位鋼琴家咧喺2001年咧就車禍就喪生。啊咁樣，咁周生其實係覺得好惋惜啦。咁亦都咧，佢同周生非常之好咧，就是、因為佢每次嚟香港咧，其實周生就話佢住喺佢附近啊，住喺周生附近，所以佢哋每次咧佢都有機會係談天說地啊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周生咧喺雨果嗰度咧，亦都幫啊許飛平咧係錄咗兩隻唱片嘅，咁所以兩個人嘅交情即係非比尋常。啊咁樣，咁仲有一樣咧，頭先我都提到話，呢、這個梁祝嘅鋼琴協奏曲呢個版本咧，就係、是、許飛平嚟香港啦，就係、是、喺紅磡體育館就同香港管弦樂團合奏。咁呢啲咧就係、是、其實係喺80年代咧，香港管弦樂團咧有啲而家都再冇喺紅磡體育館可以做到一啲叫普及嘅音樂會。啊，當年咧呢啲普及音樂會，通常都係即係顧名思義係普及啦，多數可能係一啲百老匯嘅音樂啊、電影嘅音樂啊，或者好似頭先我哋講嘅一啲所謂中國嘅著名嘅樂曲啊呢啲音樂。咁喺當年咧有一啲定嘅新鮮性咧，咁亦都係個推廣做得比較到位啊等等咧，就變咗喺紅磡體育館咧可以做最少，通常我哋一做咧做三場。咁喺紅磡體育館你一坐咧就可以坐11,000人，意思就係如果你做三場咧，就可以有33,000人欣賞。有陣時我哋仲可以加場咧，就變咗有44,000人可以欣賞。咁其實咧提呢啲點解咧？因為周凡夫先生咧，佢原先咧其實佢係唔贊成呢類咁嘅普及音樂會嘅，因為我喺佢啲文章度睇翻咧，亦都當年因為我係要代表香港管弦樂團去，佢有啲咩意見啊等等啊，咁佢都會我哋需要回應翻。佢就覺得咧係商品化咗，將啲流行音樂咧我哋變咗係用咗呢啲商品化嘅方法去推廣音樂啊。咁但係後來咧，佢自己去睇過呢啲音樂會咧，佢又覺得好神奇喎。佢寫翻出嚟喺啲樂評度咧，佢話：哇，原來可以喺紅磡體育館，大家咁聚精會神咁聽一個管弦樂、交響樂嘅音樂會係好唔簡單一件事。雖然佢亦都指出啦，佢話到時拍手咧就唔係好熱烈嘅啫。佢就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喺音樂廳咁熱烈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周生都好中肯地咧，佢睇完之後咧，佢就覺得係話其實都有一定嘅效用，因為可以使到管弦樂更加多人認識。但係當然咧，佢仍然係保留，就係話呢啲觀眾咧，可唔可以成為將來真真正正嘅交響樂觀眾咧？佢有保留嘅。咁但係我講分享呢啲嘢咧，亦都想指出一點咧，就係、是、我諗所有同阿周生有個合作嘅藝術管理嘅朋友咧，都會好，我覺得係好欣賞阿周生一樣嘢咧，就係佢係公私分明，同埋咧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咧，我哋係 agree to disagree。知道大家的立場不同，即係咁啊，冇問題，冇影響嘅私人嘅關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喺不同嘅工作崗位，其實我哋好多時佢嘅意見都唔同嗰個機構嘅意見係唔一定一樣。咁但係呢個咧，坦白講就一啲都冇影響我哋嘅私交啊。咁周生仍然會好開心同你一齊食飯啦，或者我哋大家都有個舊陣時有個共同，我哋去行山。咁會同阿周生同佢成家人一齊去行山，咁係好開心嘅。咁同埋對我個人嚟講咧，我特別感動嘅咧就係話，到後來咧，我2009年出咗一本書，就叫做《藝術管理概論》，將我即係啲管理嘅經驗就即係分享翻。咁就好難得請到阿周生幫我寫一個序言啊。咁周生真係超級認真睇曬成本書，結果佢寫咗個序言咧，我覺得係一個推介啦，亦都係一個導讀嚟嘅，教人哋點樣去即係睇呢本書。 咁後來呢本書咧過咗差唔多十年，2018年咧就再有個修訂本出嚟。咁我亦都請周生，我話周生咧，不如唔該幫我寫個 第二次， 係啊第二次。我話你改少少字就得啦，因為嗰個新嘅修訂版本咧，就我有三分一嘅內容係多咗嘅。咁但係結果咧，周生真係原來佢就真係去對翻第一次，睇多咗啲乜嘢嘢啊，超級認真地啊寫咗一個好嘅。序言啊，咁亦都好感動咧。佢仲喺個序言啊，最啱尾度寫咧，就係佢喺過大海時完成。咩叫過大海咧？如果你認識啊周生啲朋友咧，知道啊周生其實就兩岸四地周圍走嘅。咁特別頭先我哋都提到，因為佢係澳門出世啦，咁佢喺澳門有非常之多嘅工作啦，有非常之多嘅朋友啦。咁所以嗰本書個序言，佢應該就喺個船嗰度。在個水翼船上面是完成的。其實他在疫情之前，我相信他最少一年有一半的時間呢都是不在香港，在香港找不到他的。雖然他的聲音仍然在第四台都出現，他的稿一樣是會出現，但是其實他很多時候就是會去廣州，因為廣州的交響樂團呢基本上差不多每次音樂會都請他去幫他們做一些演出前的講座啊，咁亦都係評論佢哋演出，亦都佢幫佢提供個節目介紹，咁啊好多好多方面，咁同埋香港好多嘅團啦，香港中樂團啦，管弦樂團啦，芭蕾舞團啦，佢哋有外遊，好多時候都請周生跟埋一齊去，所以其實佢喺香港嘅時間係唔係咁多嘅。 哦，其實阿鄭教授，你有冇覺得其實周生係用佢嗰個紡織管理嗰啲嘢入咗你嗰個藝術管理嗰度？有冇應用到啊？ 我覺得絕對係啊！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周生後來1991年之後咧，冇再做紡織啦，佢就全職做一個樂評人。咁其實我諗咧，呢個係好一個神蹟嚟嘅，因為你其實諗下香港對藝評嘅支持係有幾多啫？咁但係周生係好實在嘅一個人。啊！佢其實當年佢叫自己做自由身啦，我哋嗰陣時話。但係如果用而家嘅演繹咧，我覺得其實佢係一個斜杆。一個 slasher 佢係自己決定我要做啲乜嘢，佢好清晰，佢亦都好清晰咧。邊一樣嘢，我相信係邊一樣嘢可以有幾多回報，財政嘅回報啊！咁所以佢一方面係我個人覺得，佢一方面堅持自己嘅理想，我要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又知道係話我要創造條件，係變咗我可以仍然有一個好 decent 嘅生活。咁變咗可以兩面都做到，而唔係純粹嘅作，即係唔係話為藝術或者為理想就犧牲咗。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似你講嚇，係非常之好嘅管理嘅頭腦嘅人。 不過如果佢係因為香港對樂評人嗰個回報咧，如果佢係喺美國係咁嘅人咧，哇！我諗就好不得了啦，已經即係話佢都得到個回報啊！就好犀利，變咗一天文數字。但係香港就唔係喺香港咁嘅環境、咁嘅資源，而我哋有一個好似阿周凡夫咁樣嘅樂評人咧，其實好難得嘅。其實頭先阿周博士啊講，我講起周凡夫嘅名係咪同星島嘅狐仙都有啲關係啊？ 佢好似曾經講 過 嘅，因為佢寫嗰啲嘢咧， 接受訪問啊，佢接受訪問提過嘅。 就係狐仙就唔 係佢寫嗰篇文章，好似係批評星島。狐仙睇到就好嬲，就話依個人唔可以再出現喺我哋張報紙度，咁佢就被逼要改名。其實依個名改咗仲益咗阿周凡夫，即係依啲叫做即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嘅，依個問題叫錯下錯著，係嘛？你要唔俾佢寫，我咪改個筆名寫咯，變咗。換過個包裝啊嘛，但係呢個包裝仲好過原來嗰、那個。 佢嗰個時間管理，我真係覺得係出神入化。佢所做嘅嘢咧，而家睇翻轉頭咧，真係要幾個人一齊做先得嘅。但係佢一個人做曬。譬如佢我咪講過話佢寫嗰啲文章，其實當時佢既係編輯，亦都係寫手，亦都係採訪者，有時相都影埋，一個做曬嘅。但係佢仲要翻紡織嘅工嘅喎，日頭。所以我唔知道佢點樣可以做足曬咁多嘢，但係至到1980年代開始佢入埋呢個香港電台，所以佢兩妻文字電台加埋紡織三妻應該係，咁所以佢一路做到頭先阿鄭興講1991年 結束佢23年嘅紡織嘅生涯，咁全職咧去做呢個藝術評論嘅工作。但係去到2000年咧，佢又接受咗澳門理工大學嘅邀請，每個禮拜一次去澳門教書，咁一教就教咗10年，咁所以就出現咗頭先你話過大海寫稿嗰啲情況啦。咁佢又唔係話淨係教書嘅，咁佢喺澳門嗰度咧，就喺澳門啲傳媒咧就經常寫稿，寫到咩程度咧？就喺整整嗰十年啊，理工澳門理工教嗰十年咧，佢寫咗200万字嘅文字，然之後咧就將佢輯成4本啊、一輯嘅叢書，咁就將佢嗰十年咧係澳門講澳門文化嘅一啲嘅資料咧，係全部記載曬喺裏邊。咁佢送呢套書俾我哋都有個故仔嘅，因為當時我同阿周凡夫一齊坐喺康文署嗰個音樂啊呢、這個顧問團嗰度，我哋每4個月開一次會嘅。咁我同佢一齊做啲顧問做咗6年，咁所以咧經常都聽到佢啲高見嘅。但係一次就奇怪，開會期間一入到去，每個人台面有一套4本一輯咁樣嘅書擺咗我哋個位嗰度，我一睇原來周恆夫送啱啱出嘅，但係頭先嗰本澳門寫嗰啲文章嘅結集。咁我掀開一睇，又覺得好唔順眼，點解咧？佢叫我做江津兄弟凡夫，我話喂唔係 禮貌嘅啫。 我點會係兄，你係弟啊？咁所以咧，久而久之佢就改啦，佢叫我做周老弟，咁啊啱講啲啦。咁所以咧，好微妙啊！我同佢，因為我又澳門出世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有一個好， 我都唔知你澳門出世喎。係啊，我喺澳門大喎，我都係。 哦，係嘛？ 係啊，我一歲至十一歲都喺澳門。即係澳門10年，我11歲才嚟香港， 所以跟他傾偈有很多共鳴之處，因為他對澳門咁熟，譬如松山啊嗰啲，我都是細個嗰度長大，所以有很多偈可以傾到嚇。但是正如我剛才講咧，一開始講就是他咁樣離開，不辭而別啦，所謂咁一啲心理準備都冇俾。 我想他自己都估計不到，他自己都冇一個準備。我聽講佢離世之前，佢仲喺度講緊稿喺醫院， 係啊， 係嘛？準備啊，叫太太攞本筆記電腦俾佢預備喺嗰度寫稿啊，喺醫院度寫稿，即係話冇諗到會咁樣突然而嚟嘅。但係問題，通常呢啲咁突然而走，通常係心臟病啊，佢又唔係心臟病，我即係我都拗頭啊。 佢係準備長期作戰㗎，佢諗住 係嘛？ 長期作戰嘅，點、 啊、 知個病情突然之間惡化咗。 咁、 啊、後來周太喺電話度都同我講，係佢話你唔使咁傷心。佢話周生嘅人咧係好怕痛嘅、 啊， 所以咧就唔需要接受呢啲一連串嘅治療咧，咁、啊、樣係唔經過痛苦咁樣走咗、哦，都係一個 走得突然，仲係一種恩典啊，係嘛？可以咁講係。啊！佢信基督教啊嘛，所以係一個恩典啊嘛。因為你如果又話念又要死，但係死之前仲要捱，咁啊好慘嘅，係嘛？所以如果要解脱嘅話，就走啲做快手啲好啲係嘛？所以一個好事。咁啊，佢係好有音樂觸覺嘅人，我覺得係周生。我所以認識佢係好有音樂觸。我所以頭先我叫你同阿黎健比較咧，其實比較嘅地方你話唔一定相宜，都係相同。即係兩個人個音樂觸覺感都好強啊！我記得我10多年前同阿黎健喺香港大個講座都係講音樂嘅。咁嗰時黎健咧就好特別，我好印象好深刻。佢就播咗一段喺智聯靜院錄嘅凌晨，即係朝頭早黎明嘅時候錄嘅一段梵貝。咁啊，但係佢話依個梵貝咧係經典，以後都揾唔到嘅。啊，周國聰，你估下點解咧？因為錄嘅陣咧，就凡智聯靜嗰度啊，5、6點鐘朝頭早凌晨5、6點鐘，我錄嗰陣咧，突然間咧喺錄嘅過程咧，有自然嘅啲雀仔喺度叫，即係變咗一種天籟啊！呢個唔係你自己製造啲雀仔或者音樂樂器，而係話本身喺啲雀仔加入咗嗰段錄音嗰度，咁變咗嗰段錄音帶咧就有一種自然界嘅雀仔。佢又係即刻捕捉到，佢話依個就係一個好勁嘅一個依、這個音樂嘅觸覺感喺度，所以佢哋兩個都有依個特色嘅。嗱、啊，周光章，我哋仲有一段 Amazing Grace 嘅歌喎，係咪又有故仔講？ 哦，係啊，因為頭先講咗一半， 歌連曬， 即係頭先都講咗就阿周太點播啦。咁佢淨係講咗呢首歌，佢話周凡夫即係佢哋係教徒啦。 咁跟住佢講咗句話，靜音樂或者人聲都得嘅。咁故此咧，頭先我哋就揀咗一段係靜音純樂樂器啦，器樂嘅演出啦。咁呢次咧就揀咗一首咧，就有人唱嘅，就好出名嘅 Judy Collins 嗰個民歌嘅版本。咁除咗佢係無伴奏開始唱一段之後咧，有個合唱入嚟嘅，好有嗰種教堂嗰種嘅味道喺度嘅。我相信周兄係天上會好喜歡聽到呢首嘅作品。 佢平時同你交往有冇講佢個宗教嗰個信仰咧？ 直接就冇講，就但係咧，佢喺社交媒體咧，經常係將佢教會嘅活動咧係經常 post 出嚟俾大家分享嘅。 即係佢係嗰個好虔誠嘅基督徒， 非常之虔誠。 咁就其實虔誠基督徒播呢個奇異恩典係好貼切嘅，好合適嘅，可以民國可以俾我哋可以懷念呢個周凡夫嘅一生就過去啊嘛。咁啊，跟住我哋就要講講聽晚嘅節目啦。呢個就係林意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我哋講成與敗，又成功與失敗咧，都好多嘢講嘅，即係話其實成功又可以係失敗，咁可以講講。咁跟住落嚟仲有呢個係基哥啊，呢個係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啊。咁啊，我哋跟住咧就聽聽呢首叫做《Amazing Grace》by Judy Collins， 同頭先嗰首唔同，頭先嗰首淨係音樂。依首咧就有人唱咧，變咗嗰個感覺又唔同咗， 冇錯， 先正好多，好啊，拜拜， 拜拜， 拜拜。Whoa.